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们听见时代，我们制造浪潮，时代变化，但音乐永生。这一刻，让我们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Listen to wave.Listen to one 浪潮 Listen to one 坚守华语乐坛至高音乐品质，秉承专业聆听审美传播，匠心打造专业音乐审美风向标。浪潮 Listen to one 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每个工作日下午4点到5点，北京音乐广播FM 九七四澎湃推荐。Are you listening? 听浪潮，听浪潮，浪潮， 听浪潮。欢迎来到12月24号星期五下午的浪潮 Listen to One。大家好，我是韩丽。每到星期五呢，幸福摩天轮就带你去点歌，这也是好久没有在广播当中为你服务的项目了。那今天下午呢，为你准备了12首歌曲，想点播哪一首都可以到听听 FM 找到浪潮 Listen to One 的聊天室，还有新浪韩丽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丽，12月24号全部开放。 줄 수 있는 마음만으로 널 지켜낼 용기 없는 나 사랑해 주겠니 난 익숙해져 버렸어 너의 하얀 웃음이 아침을 깨우는 나의 삶이 되었어 난 기대하고 있었어 너의 하루에도 내가 있기를 더 바라게 됐어 가끔 너의 눈빛 속에서 벼랑 끝에 선들 절망이 날 깨웠어 너를 사랑해도 好的，用一首大家比较熟悉的老歌了，来唤醒我们曾经的点歌记忆。记得当年中午12点做全程都能点的时候，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开场白。后来呢，在《爱的更久点》节目当中呢，也会在星期五的晚上呢，第一首歌来听它。那些时光，那些温暖的为亲情、友情、爱情传递祝福的时光，我相信你不会忘记。到了年底，我们更需要彼此祝福，尤其在今天这样的午后，阳光明媚，一切都很舒适。我们要来看看今天下午的12首歌，第一首歌会被哪一首歌先带领出来呢？ 这是一位叫做一张小树叶的朋友，他提议要听十号歌曲。我太喜欢这首歌了，这是在两天前大张伟新发行的一首歌，叫《所有的美好都会让我想起你》。 哦，下班了，终于收了，来再陪我，所有的美想起你醉人的话还多着呢，钱紧张了，考试过了，玩痛快了，满街打折，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怎么还自责？我跟你说，笑了，你被安稳的爱着，还在怕什么？难道世上苦情的歌还嫌不够多吗？我唱快乐，你跟着和。乌云散了，汉堡渴了，好吃好睡好梦。饭吃饱了， 开心的一首歌，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大张伟真的从来都不缺乏这种能力，能够让你在他的音乐当中得到很多的力量，同时呢也一定会相信美好的生活就会到来。这首歌呢是大张伟真的是梦寐以求的一首歌，因为他非常的喜欢50年代的爵士乐和70年代的朋克乐，所以他会把两种风格呢融入到这首歌当中。这也是一首献给所有人的歌曲啊，传递的是大老师暖心的祝福。岁长衣钵，愿大家都能够安稳的被爱着。苦海无涯，愿回头有人对你温暖的笑着。所有的美好都会让我想起你。在这个下午呢，我为你带来的12首歌曲有很多新歌，同时也有一些老歌，当然也有我们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由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本周期的歌曲。好的，来继续来拆12首歌。现在呢，第10首歌已经被认领完毕，我们下面要打开的这首歌呢，也是一位朋友非常着急要送出的，火速要为用户5601AL 送歌，拜托你起个名字，拜托你来个头像。他要点播的歌曲呢是7号歌曲，7号歌曲呢也是我们在上一个周期当中在我们的浪潮榜里啊取得好名次的，来自莫文蔚的《爱无所谓》。他想把这首歌呢送给0830，祝0830自信、美丽、健康、快乐，我愿意你快乐，我快乐。 我愿意忧伤你的忧伤。而这个无畏哈、啊，它不是说无所谓的畏，而是爱无所畏惧的畏。 羞的行为，世界似是而非，累也疲惫，过度闪烁的狼狈，我变了，亲爱的你呢？当犹豫变成无所谓，愿爱无所谓，把不对变成对，静静的依偎，饱满月如水，有一种绝对不会心成灰，这心不会枯萎，为你无所谓，既无悔也无愧，愿意暗黑有星光徘徊，如果你落泪成为你的泪，我的宝贝，我们说好不退， 钢琴声要特别的注意，它是来自德彪西的《月光》。莫文蔚在今年的成绩单非常好，一首《这世界那么多人》成了很多人的挚爱曲目。在年底，他又带来了这样的一首压轴的情歌《爱无所谓》。在疫情的隔离期间呢，莫文蔚重新爱上了古典啊钢琴的演奏，所以他特别在这首歌当中加入了德彪西的《月光》，这也是在上一个周期由浪潮榜我们上百位的华语乐坛的优秀词曲编制作录音乐评人音乐人为大家严选出的真心好音乐当中的一首《爱无所谓》。今天下午呢，在我们这个音乐之书当中，它是在七号歌曲已经被大家打开了。来继续送歌，我们要拆开的是六号盲盒。六这个数字大家都特别的喜欢。今天下午呢，要特别带给一位朋友啊，他的好友今天过生日，他很想点播六号歌曲。他是这样留言的，他说：丽，我要点六号盲盒，今天我姐姐的生日，我要祝她生日快乐，永远18岁，也祝大家周末愉快。而这首歌呢，就是在上一个周期陈奕迅带来的新歌《孤勇者》。这首歌真的是很给人力量。11月8号，英雄联盟官方携手陈奕迅为大家带来了英雄联盟的第一部动画剧集《双城之战》的中文主题曲《孤勇者》。 你额头的伤口，你的不同，你犯的错，都不必隐藏， 你破旧的玩偶，你的面具，你的自我。他们说要带着光驯服每一头怪兽，他们说要缝好你的伤，没有人爱小丑。为何孤独不可光荣，人只有不完美值得歌颂。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骑马黑马，这蓝绿的披风，战马刹那，你最卑微的梦，是那黑夜中的雾。在光里的才算英雄。他们说要戒了你的狂，就像擦掉了污垢。他们说要顺台阶而上，而代价是低头。那就让我不可乘风，你一样骄傲着那种孤勇。谁说对弈平凡的不算英雄？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黑马，这蓝绿的披风，战马，战马，你最卑微的梦，直到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听了一个半月，越来越喜欢的一首歌，来自我们浪潮榜的十一月榜单中第一位，陈奕迅《孤勇者》。这首歌呢，紧扣住双城之战上下城邦对抗的主题，唱的是那些没有站在光下的平凡英雄、背后英雄。所谓一腔孤勇，大概就是即便不被所有人认可，也要单枪匹马的向前冲吧。希望你也拿出这样的劲头来，在2022朝着你的目标不断前行。这里是浪潮 Listen to One， 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的节目浪潮 Listen to One。 特别要介绍一下，在全新的2022年，我们这档节目呢将会从周一到周日，对，下午的4点到5点钟。那么你要问了，韩立摩天轮会有几天呢？还是不变，还是周四和周五的下午。同时呢，我们在星期五的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一定会为大家拆音乐盲盒，保留我曾经喜欢的环节啊，就是为你点歌。因为我始终相信，音乐最终被我们记得的，一定都是和我们生活有着息息相关的情感关联的。那么这首歌呢，虽然是今天下午在盲盒当中最久远的一首2004年的歌曲，但是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是不是你要欢呼周杰伦？今天呢，他是来自桂芬啊，他要为大家送出的一号歌曲。桂芬是这样说的：我要点播一号。 想当这个美的天分，你的脸没有化妆，我却疯狂爱上，思念跟印着这本我一起被拉长，我手中那张 但是副歌起来的时刻，你一定知道，这就是我当年爱过的袁游会啊！要把这首歌送给明天参加考研的热心听友们，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考完试去玩吧。 你的天分，你的脸没有化妆，我却疯狂爱上，思念跟印着在傍晚一起被拉长，我手中那张路程全被我遮阳，薄荷色草地芬芳下风心中，我却能够牢记你的气质跟面貌，能够这根流离在紧张跟越到敏感，将我的习惯被你看着，他会像一朵艳艳，我悄悄走进你帐篷，你混乱的模样，我微笑安静欣赏，我盯着他 只有350个名字。 我是麦麦，我的微信通讯录四位数。 买奶茶，养殖甘露，多加芋圆。 买奶茶，少冰少料，能一分糖吗？ 点外卖，勾选无需餐具。 我从来不点外卖。 剪头发，固定 Tony 老师。 我的发型师真叫凯文。 追热剧，直接跟不养剧。 制作人哪来的时间追剧？ 听音乐，单曲循环一整天。 听音乐，歌单绚烂，五花八门。 临窗和过道，我选过道。 临窗和过道，我选临窗。 过山车和摩天轮，我选摩天轮。 过山车和摩天轮，我选过山车。 跑步机和收音机，我选收音机。 跑步机和收音机，我选在跑步机上打开收音机。 浪潮和 Listen to One， 我选浪潮 Listen to One。 浪潮和 Listen to One， 我选浪潮 Listen to One。 有你的二选一， 有你的二选一， 我都选你， 我都选你，都选你。每个工作日下午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浪潮 Listen to One， 听浪潮。 浪潮 Listen to One 今年是3+2版本，明年呢就是5+2了。麦麦会和大家在一起5天，而我呢还是坚守在周四和周五的下午4点钟。我是巧克力韩韩丽，和我联络新浪韩丽微博或者是听听 FM。 揭开了故事的谜语，落下一万年的约定。大树下的你，红色围巾，手心里捧的雨，哭了笑了，除了你还是你。我们如果又一次错过，不敢牵起你的手，我会多么寂寞，等待红线来的时候。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让时间停止那一场雨，只想拥抱你在身边的证据，吻你的呼吸，一眨眼，一瞬间，你说好就是永远，不会变。手心里捧的雨，哭了笑了，除了你还是你。我们如果又一次错过，不敢牵起你的手，如果没有如果，等到红线来的时候。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相遇，只想拥抱你在身边的证据，吻你的呼吸，一眨眼，一瞬间，你说好就是永远。如果可以，茫茫人海，千年一眼相遇，月光下转身，那就是你。红线划过深藏轮回的秘密，我挥霍运气，因为你才让我背对命运，不害怕靠近了，相信了，到底我们爱的有多狼狈。暴雨狂风也不想防备，只想拥抱你在身边的证据，吻你的呼吸，一眨眼，一万年，留给我别困住你。如果可以，茫茫人海，千年一眼相遇，月光下转身，那就是你。红线划过深藏轮回的世界的决定。 韦礼安，如果可以，这是他为电影《月老》创作的主题曲。如果可以，真的每次听韦礼安唱歌，都觉得他有点被埋没，但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你想一想，他的那种柔软中带着爆发力的唱腔，真的不是所有的歌手都具有这样的能力。好的，这是今天的第三号歌曲，也是送给小刚朋友的。他说在下午时光里能够听到你的声音很意外，我还以为天黑了呢，请适应一下。晚上九点钟我会继续男左女右的，不过此刻呢，我要继续和你浪潮 listen to one， 我们转个身马上回来听听资讯吧。

原来爱一个人是这样的感觉，写了又写，改了又改，到底下笔落在哪里？谁让我偏偏那么的喜欢你？梦中的那个人好像说爱你，从第二张准确落在我心里，整个人变得傻里傻气，都怪你。长得好像你，从里到外无一不合我心意，一颗心变得无法控制我自己，嗯，哭了又哭，笑了又笑，想要走去你的心里，原来爱一个人是这样的感觉，写了又写，改了下笔落在哪里？谁让我偏偏那么的喜欢你？ 甜甜的小情歌，那么喜欢你，它发行在2018年，3年之后，希望你认领到它以后能够好好的珍藏，真的是一首演绎得非常舒服的歌曲。有的情歌呢其实过于甜腻，有的情歌呢过于直白，而这种呢在含蓄之中带着一种甜甜的小女生羞涩的情歌，就容易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继续浪潮 Listen to One 星期五的幸福摩天轮点歌，刚才我说有周深的歌曲啊，火速把一些听友给炸出来了。这位叫做 Hello 弟弟的朋友说，谁？周深？立马把我炸出来了。周深真的是一个勤奋的歌手啊，勤奋还唱得那么好，所以今年他众多的作品当中，我们要为你带出的是在浪潮榜11月榜单里，周深为北京卫视大型纪录片《紫禁城》第6集余晖演唱的主题歌《光亮》。 海上一阵风吹起，白云涌向陆地，季风带走沙粒，四季冷暖的交替，多鲜活的生命，有枯萎的痕迹，是奔跑中突然袭来的风，黑暗中一根火柴燃烧的光明，也许你猜不到未知的宿命，像流星飞向着它，却不知目的。可是啊， 光亮你自己。 细数2021的好歌当中，真的少不了这一首《光亮》，好过瘾啊！周深的好作品真的非常多，但在这首歌当中呢，真的那一段京剧唱腔太惊艳了。歌词采用了苏轼《定风波》中的诗句啊，莫听穿林打叶声，一蓑烟雨任平生，再搭配上间奏部分铺底的古埙之声，让整首歌层次满分，氛围满分。喜欢周深的朋友应该是特别过瘾，因为这一年听了他很多的新歌。哎呀，天赋这件事情不服不行啊。下午的4:42，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浪潮 Listen to One， 我是巧克力韩寒丽。星期五的下午的一小时浪潮 Listen to One 呢，我来为你送歌。刚刚说过了，在下半时段呢，我们就不用说什么号了啊，直接说你想听谁的歌。周深已经唱完了，那五月天已经开始报道了，也是因为说阿信啊，把我们的听友炸出来了。本来呢是做小透明啊，根本就不想吱声的一位朋友，他说我想听阿信，送首歌祝自己生日快乐。好吧，这是来自阿信在这个周期当中全新的作品，翻唱版《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 代表我的心，这首歌大概是华语乐坛被翻唱次数最多的经典歌曲之一了。那五月天阿信呢，带来了一个他的标签式的抒情摇滚版， 不得不说，广大的歌迷啊，听迷们啊，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心理活动真的是很丰富。有人说呢，阿信这个版本听起来啊，像是一个男生在被缺乏安全感的伴侣崩溃质问之后的回复，掷地有声，立场坚定，但又不急不躁，相当的温柔。又或者是另一半开始默默地质疑他的爱的时候，他却说：“我好爱你，嫁给我吧。”哎呀，总会在阿信啊，1975年的阿信的歌声当中听到太多的少年感。我最近经常会强调，1975年的阿信，会让那些啊同龄人听一听，其实他并不只是年轻人喜欢的，他其实就是你的同龄人啊。但是他依然可以在他的音乐世界当中保持年轻。那我们为什么不努力一下呢？月亮代表我的心，在午后和午夜听是截然不同的。但是确实给了我们2021年新的版本的惊喜。继续为大家拆音乐盲盒，也是今天差不多最后一首歌了。这是来自告五人的一首歌，也是在这个周期当中啊荣登浪潮榜第18位的歌曲。这也是在11月上映的电影《扬名立万》的宣传曲，它来自台湾的男女双主唱三人乐团告五人。主唱呢是两个人，团员一共三个，团名却有个数字5，这是因为告五人这个名字根本就是团员们随手指出的数字组合而成的结果，很随意。 几颗寻潮湿空气慢慢沾染情绪，人群聚散如细雨，相约何处去？我问我自己，选择不说，留白才有余力，融入欢笑中才能保护自己，依然是保持乐观迎接每句关心，在每天夜色亮起。灯光倒影流泪的人，许愿在遥远的星，漆黑夜里抬头找寻，黑夜漫漫，内心惆怅，却如荒芜风景，别忘了是你照耀前行。 寂寞的心，寂寞的夜，寂寞总有一个